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京剧苏三起解又名女起解、红铜线等，是玉堂春中的一折，而玉堂春的故事取材自明代小说家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数百年来流传的十分广泛，并且改编成众多文艺作品，由王天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苏三起解就是其中之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苏三起解》。相声《苏三起解》是王千祥、李增瑞的代表作之一，说的是两个人学演《苏三起解》，其中一人演的都是经过他加工新编的唱词，十分有趣。下边咱们就来一起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苏三起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段子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这回啊，我给大家来说一段相声。这个相声呢，它有一个人说的，有两个人说的。这个 语言粗糙，毫无韵味。 这个相声呢，讲究是说学逗唱，四门口技， 动作呆板生硬，特别难看呢。 我今天呢，给大家学唱一首歌，这个歌的名字呢叫《陇上行》。 他的歌声啊，准像鬼哭狼嚎啊！ 我招你惹你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不，你这么说相声多难听啊！ 难听？ 嗯， 那要依着你，我应该怎么说呀？ 相声嘛， 啊， 是属于艺术范畴。 是啊， 就应当讲究美一点。啊，那个语言说出来呀，啊，要像诗那样，要有韵味。啊，那个动作要像体操运动员那样，那样舒展美丽。啊，那个声音要像花腔女高音那样甜润悦耳。 哦，这么说，我不会， 不会， 没学过， 可以学吗？ 我跟谁学？ 我教你。 你能教我 啊？我教你。 那我应该怎么说？ 我是搞导演工作的，我给你导一导这一点啊。 可以。 你这个相声，我觉得你上台以后应当这样说。 怎么说？ 第一句就要把观众这个情绪给吸引住。 是啊， 我给你学学 啊。 应当这样。 怎么说？ 啊，今日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啊，你来了，我觉得这个效果比你那个要好得多。你来，我听听。 我来一遍。 来来来来， 啊，行，可以。 今日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怎么样？ 好好好， 好啊， 这个声音是不错了。 哦哦， 再加上一点形体动作。 哎，这啊，形体动作 啊，要求这个形体和声音完美的统一啊。 嗯， 站的时候要侧一点身子， 侧一点身。 指的时候 啊， 这个手要翘一下。 翘。 哎呀，这个样子。 啊，这样。 这叫兰花指。 哦，兰花指。 哎，指的时候要这样。 啊，今日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再来。 再来一遍。 再来。 哎，行，可以。 今日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好好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这个效果是不错了。这回咱们俩一块来啊， 一块来。 你先说，你先说。 哎，我先说，啊， 我给你搭档，咱们俩一块来啊。 我还真没这么说过相声。 您来，大家伙准爱听。 是吗？ 您来。 今日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相声大家特别爱听。 相声那是您哈哈大笑， 您要是不笑啊，我们可就要哭了。 哭啊 哭啊，喂呀， 您看吧，台上俩疯子呀，这是 啊，这么多观众鼓掌，说明咱们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不是这么说着多别扭， 我听着特别舒服。 是这还舒服 啊这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系。 职业？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我是京剧旦角演员。 哦，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哦，您是艺术家。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哦，王千祥。 不知道，没听说过 啊。提我的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啊。 哦， 但是提我的艺名您准有印象。 哦，您还有艺名。 我有一个很响亮的艺名。 那您的艺名叫什么呀？ 我的艺名叫西施兰。 哎，您叫什么？ 西施兰。 西施兰。 哎， 就是电视台经常播送的那个西施兰，就是您呐。 啊，对对对，那就是我，就是我。 啊，这位是西施兰下路啊。 啊，下路干什么？ 西施兰下路那是80年代护肤之佳品呐，经常使用可以使您皮肤洁净，气味芬芳啊。洗完澡以后， 嗯， 抹上这西施兰下路，那是止痒防蚊，消除狐臭。 是，消除狐臭 啊！ 他拿我当药物化妆品了。 你不是西施兰下路吗？ 什么呀？我的艺名叫西施兰。 西施兰， 听说过吗？ 这名字倒是挺熟悉的，就是没看您演过戏。 啊，那倒是很可能。 哦， 因为最近这两年我已经告别舞台了。 是啊， 和舞台告别以后，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讲学和辅导青年上面了。 哦，这么说您当教师了？ 哎， 啊 啊，不，教授。 哎，教授。哎呀，这教授可不瘦。 外地有人经常到北京来请我去讲学。 是吗？ 啊，我也经常去讲学。这不前几天上海京剧院请我到那里去讲学。我没有去。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这次辅导演出的剧目太难了。 那你给人家辅导演出什么戏？ 哎呀，这出戏一般人不会。 哦， 嗯，会的人很少。 什么戏？ 就是那个起介。 什么？起介？ 起介，你会吗？ 起介，我当然会了。 好，你会起介？ 我不但会起介，而且我还会生疮。 是生疮什么意思？ 是啊，他你起介，我生疮，咱们俩都是皮肤病患者。 什么呀？我说的是苏三起介。 哦，玉堂春的。 啊，这出戏你会吗？ 会吗？ 啊， 告诉你， 嗯， 我睡着了做梦都背得滚瓜烂熟的。 我这戏跟他们可不一样。 怎么呢？ 我这是新编女起介，要求演员得说新词唱新词，这你行吗？

您瞧我这女儿多懂礼貌啊！啊，现在有个别的小青年啊，甭说对他干爹了，对他亲爹都不尊重，见了面都这样。嘿，老头过来，咱哥俩聊聊。 什么腔调？ 您瞧我这女儿多好啊！嗨，可惜呀，你这个干爹也是个穷干爹呀。哎，得了，这儿有根棍儿，给你拄着吧。 啊，女儿谢过爹爹。 您瞧，给根棍儿还谢谢呢。现在有个别的人呐，甭说干爹给他一根棍儿，就是亲爹给他买辆雅马哈，他都不带乐的。 啊，女儿谢过爹爹。 你谢我什么呀？ 啊，对对，不是要一女儿买雅马哈吗？ 我呀，我还给你买三叉戟呢。 啊，谢过爹爹。 那我上哪儿给你买去？我跟大伙儿说话，你别搭茬，咱们呐，还是往前走吧。 这次你我妇女暂行之。 当年时好不伤悲。 行了，你这苏三怎么唱着河南梆子了？ 啊，弟弟有所不知，女儿家乡原在河南，一伤心就想起家乡的事情来了。 那管什么呀，你呀别净想着伤心的事儿了，想点好事儿多好啊。 啊，什么好事？ 哎，什么好事？这到了太原我请你吃烤鸭子。 一只就够了。 半只都没有。咱们还是往前走吧。 走。啊，弟弟，女儿走不动了。 你怎么走不动了？ 啊，弟弟，电子影院离太原1000多里地，女儿愿愿走得动啊。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啊，弟弟，以女儿之见，还是找辆出租汽车的好啊。 刚才不是说了吗？没汽车呀。 啊，没汽车。女儿实在地走不动了。 行，你别哭，你这一哭我也怪难受的。闺女，你不明白呀，他你是犯人，你要坐车也得坐那警车呀。 这警车嘛， 怎么样啊？ 也凑合了。 凑合了，等着我给你开警车去。警车到了，上车吧。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警车前，心急之心车轮慢，恨不得飞身就到太原。到了太原进饭店， 干嘛去啊？ 吃两只大烤鸭，就解解馋。 去你的。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苏三起解》中的片段。王千祥是在北京曲艺团做客学习相声，还从小吊嗓子学唱京剧，一招一式都学得十分规范扎实，在京剧唱腔上有一定研究，所以呢，才有他在这段相声中的精彩学唱。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首动力火车的歌曲《我答应你》，希望您能喜欢。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的脸庞是一首歌，在晚风